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19课，重点语句是 よかった， 太好了。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上次安娜从书店出来之后和朋友走散了，她打电话向小英求救。 安娜能否和小英罗德里戈顺利会合呢？好，下面我们来听第19课的会话，重点语句是 よかった， 太好了。 おい安娜さん、 みんな、 よかった、心配したよ。 ごめんなさい、カメラが安かったのでつい見てしまいました。 我来讲解一下。罗德里哥看见了安娜，于是大声喊她： おい安娜さん。 哎，安娜。 おい 是呼喊远处的人的时候使用的比较随意的说法。 安娜さん 是对安娜的称呼。安娜回应道： みんな， 诸位。这个说法比 みなさん 更随意。安娜平安无事，罗德里哥松了一口气，说道： よかった， 太好了。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よかった 是形容词 いい、 好的过去形。日语的形容词有过去形。 因为是朋友之间的对话，所以这里省略了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 です， 只说よかった，是这样的吧？ 完全正确。よかった以及 よかったです、 是在表达自己的感想时经常使用的说法。请注意よかった的发音要在卡的后面停顿一拍，我们来练习一下。 よかった。 罗德里哥接着说： 心配したよ。 我们都很担心你。 心配した。 是。 心配します。 担心的他形是比较随意的说法。 よ。 是助词，在这里的作用是使语气变得更加柔和。 他行用来表示过去或完了，对吧？ 对，要想表达的更郑重一些的话呢，可以说 心配しました。 好，我们接着来看对话。安娜回答说： ごめんなさい， 对不起。 ごめんなさい 是表示道歉的说法，意思是对不起。 以前学过すみません也表示道歉，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ごめんなさい在向朋友或家人等关系比较亲近的人表示道歉时使用。 カメラが安かったのでつい見てしまいました， 因为照相机很便宜，所以就不知不觉地看入神了。 原来安娜是因为看店里展示的照相机看得入神了，才和大家走散的。 是的， カメラ 是照相机， が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安かった 是便宜的意思，它是形容词 安い， 便宜的过去形。 安い的反义词贵怎么说呢？ 是 高いので， 是叙述理由或原因时使用的助词。 つい 是不由自主不知不觉的意思，表示无法克制不由自主的做了什么事。 見てしまいました， 在这里是抱有过失意识的看了的意思。 見て 是 見ます， 看的忒形后面加上了 しまいました。 我们在第18课学过しまいました接在忒形的动词后面，表示不小心做错了什么事。 嗯，你记得很清楚。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19课的会话，重点语句是 よかった， 太好了。 おーい、アンナさん。 みんな。 よかった。心配したよ。 ごめんなさい。カメラが安かったので、つい見てしまいました。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克内老师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想再详细了解一下形容词的过去形。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我们学过形容词有一形容词和那形容词两种。一形容词最后一个音节是一，例如 安い， 便宜。那形容词是修饰名词时要在后面加上那的形容词，例如 好き， 喜欢。好き修饰名词时要变成 好きな， 比如喜欢的漫画用日语说就是 好きな漫画。 一形容词的过去形要把一变成 買った，安い， 便宜，变成 安かった，高い， 贵，变成 高かった。 不过这一课出现的 よかった， 太好了，是一个例外，它的变化是不规则的，现在形是 いい， 而过去形则是よかった，请大家记住。把一形容词变成过去形的否定形，要把一变成 くなかった。 安い，便宜，变成 安くなかった。 不便宜。いい，好，变成 よくなかった。 不好。那形容词的过去形要在形容词后面加上だった。 好き， 喜欢，变成 好きだ。 曾经喜欢， 便利， 方便，变成 便利だった， 曾经很方便。把那形容词变成过去形的否定形，要在后面加上 ではなかった， 好き，喜欢，变成 好きではなかった， 以前不喜欢。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 这是按相机快门的声音吧？这个声音用日语怎么表达呢？ 咔嚓， 咔嚓，中文里说咔嚓，很相似啊。 对，照相的声音呢，还有别的说法。 啪叽里， 啪叽里，和咔嚓有什么区别呢？ 啪叽里 不但表示按快门的声音，还表示照相的行为本身。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咔嚓 和 啪叽里。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又猫 走丢了，让大家为我担心，真不好意思。不过等他们的时候，我买了相机，拍点什么呢？好，听众朋友，第十九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よかった， 太好了。 下节课安娜他们要去唱卡拉 OK， 欢迎您到时收听。